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8集。边南和万飞找了个小饭店，随便吃了份盖饭。去网吧的路上碰到隔壁宿舍的，边南把包让人帮拿回去了，然后跟万飞去了网吧。一般他俩去网吧都不挑坐，有俩挨着的机子就坐下了。但今天，边南拉着万飞找了个背后是墙，边上也是墙的座位。 干嘛上这犄角旮旯的地儿坐着呀？ 我有事儿。 哦，我懂了。 你懂个屁！ 行行，你办你的事儿，我不打扰你。 万飞挥挥手，戴上了耳机。其实这种事儿，边南理论上应该自己一个人来，但晚上学校的人都回来了，周日有没有门禁，全都会挤到网吧里来，他得拉上万飞把旁边的座给占了。万飞对着耳麦喊话的时候，边南点开了网页，想了想，输入了几个字母 TXL。 敲下回车的时候，他莫名其妙有点紧张，往万飞那边瞅了一眼。还好万飞在 DOTA 和谈恋爱两件事上都很投入，一旦开始就心无旁骛。边南把视线放回屏幕上，拿着鼠标慢慢往下翻着。边南翻了几页，感觉对自己没什么帮助，他有些烦躁地关掉页面，扔下鼠标，对着屏幕发呆。 你呢？有烟吗？ 啊？什么？ 有烟吗？ 啊，有。 还真的？你不是不抽烟吗？ 哎呀，这不为了装逼吗？ 没过期吧？ 过期过期呗，你不就点上叼着吗？又不往嘴里抽，叼根棍子也一样效果。 靠！ 偏南乐了，拿了一支出来点上了，叼在嘴里。网吧有个隐藏文件夹，一般总来上网的老流氓们都知道怎么进去。里面有不少片子，不定时更新。边南点开了，挨个把视频名字扫了一遍，耳边自动补足一片娇喘。不过没找着他需要的。有人走进网吧，从他们这排机子前面晃过。边南有些心虚，飞快地把文件夹给关掉了。 靠！ 他弹了弹烟灰，吸了口气，再次点开网页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开始搜下载资源。其实这活要是安排给万飞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搞定。对于边南来说就不那么熟练了，他不怎么看这些东西。胡乱搜了半天，经历了各种下载失败之后，他才慢慢找到要领。随便找了几个能下的，点了下载，盯着几个进度条，最后挑了跑得最快的那个留下了，其他几个都点了暂停。干完这些，他有些心虚地把下载界面最小化，发现自己手心和后背都有点出汗了。虽然什么都还没看到，心里紧张中居然带着隐隐的兴奋。 边南，你真够可以的了。 网吧号称光纤，但下载速度不怎么样，估计下东西的人不少。边南一边胡乱点着网页，一边时不时偷看几眼进度条，预计下载需要的时间是1小时05分。他感觉自己有点口干舌燥的，于是又踢了一脚万飞的椅子。 喂，喝水吗？ 什么？ 算了，没什么。 边南冲他竖了竖中指，站了起来，又看了看屏幕， 一切正常。他往收银台那边走过去，买了两瓶水，扔了一瓶给万飞，自己灌了半瓶下去。视频要等挺长时间，边南本来想先玩点别的，但点开了几个游戏都只看了几眼，就没了玩下去的心情，于是又都关掉了，重新开了网页。想看什么自己也不知道，最后随手点开了个论坛，看到有人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从小如何如何不易，过得如何惨，人生不公平，命运如何不待见他，而自己又如何努力。边南看着就觉得特别没意思，关掉了全部网页，打开了斗地主。网吧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闹哄哄的。对着下载完成四个字看了半天，边南决定先把视频传到手机上。他拿出手机折腾了半天，把视频传了过来，又把电脑上的视频删掉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又重启了一次机子，检查了一下，这才往椅子上一靠，松了口气。这通折腾简直是一言难尽。边南扔下鼠标，伸了个懒腰，扯下万飞的耳机问了一句， 你都完了没？ 要回啊，等五分钟啊，马上完事。 等万飞战斗完毕，俩人结账出了网吧。冰冷的夜风从身上一个扫堂腿吹过，边南打了个冷颤，把外套拉链拉到头，感觉自己终于从一晚上迷迷瞪瞪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了。 今年过年上我家玩吗？今天我妈还问我呢。 看情况吧。 边南一想到过年就心烦，过年家里会来不少亲戚，各种家庭聚会很多，他在家里尴尬的地位每到过年时就会得到全方位的展示。所以小时候他一般就躲在自己房间里，出去聚会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去。大概老爸也觉得面对亲戚时尴尬，也不强迫他，会让保姆在家给他做饭，然后一脸歉疚地给他塞钱。长大点之后，过年他就会直接躲出去了，除了年夜饭，别的饭他都不在家吃，去亲妈那儿，去万飞家，还去过老师家。 是不是想去秋意家呀？ 回到宿舍，孙一凡和朱冰都已经躺下睡了。万飞扒了衣服往床上一扑， 困了，昨晚上没睡踏实，老担心碰到徐蕊，他会说我趁他睡着了占便宜。 他都愿意跟你一个帐篷待着了，还会说你这个？你真够傻的。 也是哈，错失良机了。 边南没跟他在瞎扯，飞快地拿了东西去洗漱，他还有件重要的事儿没做。洗漱回来，万飞的呼噜也打上了，不过比朱冰强。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里，万飞是那个彼伏的。边南就着呼噜躺到床上，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，按亮了手机，从枕头底下摸出耳机插好，他有些兴奋地打开了视频，祈祷着这东西千万不要货不对版，要不这一晚上白折腾了。视频画面弹出来的时候，边南有些猝不及防，拿着手机整个人都愣了。一直到播放完毕，边南都没动过，感觉跟僵了似的。最后被子里的空气实在供应不上了，他才扯下了耳机，掀开被子，在黑暗中瞪大眼睛，老半天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。 边南在床上躺了好几分钟，最后坐了起来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。其实宿舍几个人睡眠技能都很强，别说有人走路，就算是凳子倒了，只要没砸他身上，都不带醒的。平时边南半夜起床，从来都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偶尔尿急了，一路连踢凳子带踹盆的也没事。但今天还就不行了，他莫名其妙地改成了蹑手蹑脚。走出宿舍的时候，感觉跟个贼从人家家里出来了似的，松了口气。这么冷的天儿，他就穿个裤衩，从宿舍慢慢地穿过走廊，走到厕所。他叹了口气，趴到水池上，把脑袋伸过去，拧开了水龙头。一股冰冷的水猛地淋到脑袋上，大冷天半夜来这么一下，简直太刺激，激得边南猛地一蹦，后脑勺在水龙头上连磕了三下才退开了。 我靠！ 边南只想让自己清醒清醒，没想到效果这么惊人。他捂着脑袋在地上蹲了好半天，后脑勺的疼痛才算是慢慢过去了。他摸了摸，鼓了个包，得，这回彻底清醒了。又蹲了好几分钟，他才站起来，捂着头慢吞吞地回了宿舍，拿毛巾把脑袋上身上的水都擦了，窝进被子里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本来下午在秋意家睡了一觉，晚上就挺精神的，在看完那个提精醒脑的视频，最后凉水一浇，效果堪比生啃两口芥末，最后还磕个包。这一夜估计是不用睡了。听着万飞和朱冰俩人忽高忽低的呼噜声，他简直无比羡慕，自己睡得特爽不说，还能吵得别人睡不着。他从枕头下面摸出 MP3 来，把耳机塞上了。耳机里传来的音乐是他最不爱听的古筝，叮叮咚咚的，一般都用来当瞌睡的培养机。音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在后脑勺一蹦一跳的疼痛和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中，边南终于感觉到了睡意，他欣慰地团了团身体。不过这一夜睡了跟没睡没多大区别，全是梦，视频里的场景不断地被重演，主角换成了他和秋意。早上是万飞把他晃醒的。 哎，南哥南哥，你再不起来又要多跑5公里了。 边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被已经穿戴整齐的万飞从床上拽了起来，困得要命。但想到昨天晚上的梦时，他整个人一下都清醒了，顿时浑身上下都有种特别羞愧的感觉，下意识地往自己裤子上扫了一眼。 别愣了，想什么呢？咱俩都晚10多分钟了，赶紧的。 哦， 罚跑个5公里、10公里，对于边南来说是家常便饭，跑完也没什么问题。但能不跑还是不跑的好。边南收起思绪，抓过衣服胡乱套上了，脸也没顾得上洗，跟万飞一块儿跑出了宿舍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